用心交织的生活，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，爱是你的手把我的伤痛抚摸，爱是用我的心倾听你的忧伤欢乐。 是出动解析不方便了啊，再不然那林北是邻居我呀，陈氏女闻听抬头观看，关键是回来了孩子他爸爸，出院了也没把那个叫着开眼再叫孩子他爸，一不是出动解析不方便，二没跟南林北市邻居模样，言语说的不为这来不为那，俺不为这来不为那，都因为我想念俺娘家妈了。耶，言语说我知道你为的啥事儿嘞，原来是你想念你娘家妈了，想念她那至少明天我就把车子拉去接燕军他的姥姥舅妈，但老人请咱家想吃啥给他煮啥，何必这里累巴巴，陈师叔啊，我有心把俺娘接到咱家下，上房里还有恁娘那个老疙瘩，我有心给俺娘煮些好啥吃，恁娘死老婆看见眼巴巴，有心不叫恁娘用老婆子的出门串门瞎咋咋，有心叫恁娘来用一个磨背开俺娘只剩半拉。叫我说不如咱俩定个计，咱两个定计害死恁娘吧，只要是能把恁娘来害死，咱两个好好孝敬咱娘家妈。你说啥？这样 说这话算什么啊？恁的娘生个闺女，咱能住闺嘞？